二，新词语。婴儿，训练，累，本能，感兴趣。例子，回忆，糖果，身，小贩，贪，好，闹，馋，猫，绰号，特点，零食，花样，行，美食，咸，菜谱，打发，精彩，反复，流行，瘦，不得不，减肥，好在，同时，结果，周围，姐妹，根，黄瓜，体型，苗条，下，绝，目标，于是，信息，说法，血型，O 型，淀粉，无论，令，星，经验，搞，糊涂，其次，热量，断，不但，反而。